口吞下甜的香蜜等你。试闻香味，欣赏你的心理，我用品尝红酒那样的优雅相拥你。阿贝火那手边心事已经没了许愿不见了，我怎么会时常怀疑不想自己是我的病， 那怎么办呢？ 黑快醒过来，别抱着这种感觉，绝对不可能是爱， 它就是今夜的晚餐。 却是找不到的逃避， 我心里像那一头手掌会撕裂我的身体， 他不明白我已经陷入了狂恋， 只想完美的完美的完美的你，成为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不要再逃避再逃避再逃避我已经疯狂的疯狂的疯狂的被你控制的控制的控制的身体麻木的麻木的麻木的。嘿别太绕，告诉我他是猎物，别太多心， 张开如火。